文化是餐桌上的一粥一饭，文化是汉字中的一撇一捺，文化启迪智慧，文化滋润心田。每晚7点到8点，北京文艺广播，让我们一起触摸古都文脉，涵涌智慧经典，让我们一起打开文化之门。 本节目部分资料由北京市方志馆提供。 征途雨季少年行，七十春秋果硕丰，自是山尊松不老，从来历史最多情。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北京文艺广播 FM87.6 兆赫正在播出的打开文化之门，我是赵亮。刚才给大家读的这首诗啊，这是1999年北京人艺副院长兼副总导演的欧阳山尊同志艺术生涯70周年的时候，我国杰出的剧作家也是戏曲理论家马少波先生啊为他祝贺来题写的诗句。那么欧阳山尊先生啊，是咱们中国戏剧的奠基人之一，是中国著名戏剧戏曲电影艺术家欧阳予倩之子，他被称作中国话剧界的活化石。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欧阳山尊先生也参与了创建北京人民艺术剧院的工作，他与焦菊隐、夏纯、梅谦等人一起开创了北京人艺现实主义话剧的风格。那么他在北京人艺呢，是担任了副院长和副总导演的职务，而且啊，他导演了50多部话剧，还有几十部电影、电视剧，以及其他舞台剧作品。今天呢，是咱们北京电台和北京人民艺术剧院战略合作之后啊，咱们打开文化之门节目制作播出的第2季《北京人艺四大名导》。那么上一周呢，我们听过了周桓老师讲述他和山尊导演的师生情啊，这是一个比较个人的角度啊，挺感人的这个故事。那今天呢，我们要换一个视角，这个视角呢更加的宽广，也更为客观啊，我们来全方位的回顾和分享欧阳山尊先生的艺术人生。来欢迎一下我们的嘉宾，仍然是我们的老朋友，北京人艺戏剧博物馆副研究馆员刘林老师，欢迎您。 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刘林。 今天咱们的选题策划人仍然是我们整个系列的策划人啊，永远不知疲倦的小强老师，欢迎一下。 好，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小强。 今天我们聚焦在欧阳山尊先生啊他的艺术人生。那么在正式开聊之前，还是请小强抛出我们今天的问题。 今天这个问题啊有点意思，它比较感性的一个问题。是这样，就是欧阳山尊导演啊，在导演话剧《带枪的人》的时候，曾经跟一位著名表演艺术家互拍桌子，这个事情比较有意思。我想问这个艺术家是谁？有4个选项。第一，舒秀文；第二，田冲；第三，蓝天野；第4，于世之。我再重复一下啊，就是当时欧阳山尊导演曾经为一部戏跟一个著名艺术家拍过桌子，问这个艺术家是谁？4个选项：舒秀文、田冲、蓝天野、于世之，大家可以猜一下。 好啊，北京文艺广播我们的微信平台等待大家的答案啊。这个问题提得好啊，我也特别想猜一猜哈。一直提到北京人艺，我们都是一个特别和谐的团队，是吧？ 是不太好猜。 这跟谁拍过桌子呢？我觉得于世之先生他可能不太敢，辈分小，年龄小，是吧？跟人家比起来啊。好，到底这个人是谁啊？欢迎大家也来猜一猜。咱们在今天节目的最后呢，把这个问题的答案来公布给大家啊，所以我们有一期节目，大家可以在我们的言谈话语之中哈啊，您可以来猜一猜。好，那今天呢非常有幸跟刘林老师一起聊一聊山尊先生。其实我们在这一季开始之初啊，就是第一期节目当中，我们是有一个总体的概述哈，当时说到过这个山尊先生，但是确实我是真的是一点也不了解哈，就听他的大名高山仰止，但是对于他如何的这个走上艺术道路，包括哈他在这个延安啊那一段时间怎么样跟这个咱们中国话剧来结缘，这个确实是不太了解。而且我听说好像他虽然说是这个很有艺术天赋， 但是一开始说小的时候没有立下这个志向哈，不像很多其他的大家说是从小我就致力于这艺术，或者有的从小就说我就要干话剧，对吧？ 对对， 他不是这样哈，他一开始要当一科学家是吧，就像很多小男孩 一样 是吧，说我有科学家的梦哈。那他小时候这个故事您跟我们先讲一讲呗。 好的好的，对，刚才说的是申尊老师呢是仁义的这四位创始人里面经历最丰富的一位。他不是说从小就是特别的表现出喜爱文学呀，专注的参与戏剧活动，他还不是，他是一个从小喜欢这个发明，喜欢这个爱迪生这样的一个男孩子。所以呢，他从小上学的时候的志愿呢，将来一定是要学电机工程，学这类的专业。对对对， 他那时候学习特别好，我这边有资料说他曾经两次跳级。就是以前他上学是可以跳级的，如果学习不好的话，想怎么可能去跳级？ 不可能跳级，对 对 对， 成绩非常优异，可能跟他的这个家世出身也有关系。 因为这个欧阳以劝先生，我们知道他是一个大戏剧家啊，跟这个梅兰芳先生齐名嘛，对吧？那你说这个这样的家学，这样的传统啊，我觉得有这个古灵精怪的这个小孩子哈，这也挺有意思的哈。是这种哈。那他是什么时候就是开始接触了话剧，又开始转向于对文学呀，对吧？对着文科的这个兴趣呢？这有记载吗？有相关的记录吗？ 这个还是有记载，应该是说主要还是受他这个父亲欧阳玉倩的影响，因为欧阳玉倩是非常喜欢这个戏剧戏曲的，从很年轻的时候就从事这个戏曲的表演啊，然后包括还有建剧场建剧社。记载呢是欧阳山尊最小的是七岁的，有一次跟着父亲到剧场参加了一个戏剧演出因为当时也是戏里面临时缺一个角色，好像那个是叫张三太太，这样一个戏 是老太太， 就是一老太太当时他才七岁，说我来试试吧，给他戴了一个头套，然后他上去之后没想到还像模像样的 七岁的小孩演一老太太 是、所以父亲对他的这种耳濡目染啊是非常的重要的。 就是说他可能还是有天赋，从小的接触比较多，还是有天赋。 其实我觉得这个有人说这个什么文史不分家是吧，后来人说文史哲都不分家。其实我觉得有时候啊，你就是理科好，对于从事艺术创作啊表演啊就非常有帮助。 对对对 啊，你看咱们这个，尤其你像今天咱们说在这样的这个文艺环境当中，特别需要那种很专业的行业题材的这个剧目是吧？我们也都这个喜欢看很多非常优秀的，你像美剧，美剧里面你像 我俩 对吧，你看它偏向它就是科学的嘛，还有那种医学的是吧， 对， 你就是必须得对那个行业特别了解， 精深到每一个行业剖析它， 而且你还得把它把它融汇到这个戏剧的创作当中这样的戏就是特别好看。那看来这个山尊先生是有这样的天赋哈。这个也是非常非常的难得，也得益于他的家学。那么说后来他这个参加了这个左联领导的这个五月花剧社是吧，那时候就已经是经常这个是叫这行话吧，叫钻锅是吧， 对， 钻锅就是所谓的即兴演出是吧， 是 就是替补这样的一个角色啊。那这一世在什么时间呢？ 五月花剧社是因为他在要考大学之前，一直到上大学之前，这个学电机工程的梦一直还做着对，但是呢，当时正好是1931年、1932年，上海淞沪之战开战，在那个之际，他正要参加高考。结果因为一开战呢，所有学校招考都停止了。那一段时间呢，欧阳玉倩呢觉得，既然你喜欢电机，那不如我先给你找一家电厂做一个学徒工，你先到工厂去实践一下。结果申尊这段时间就到了杭州，当时五月花剧社就在杭州。 在杭州。 对，所以他白天在工厂做工，晚上呢业余时间就到五月花剧社去演出。那这一时期刚好舒秀文老师也在这儿当演员。所以在这个过程中他们就认识了。还同台 哦，还同台， 还同台。山尊他是一个，因为从小受父亲的影响，他又喜欢这些电机方面电的东西。他在 舞台上是一个多面手，他一方面去钻锅，一方面呢他在台后他特别关注灯光装置这些， 哦， 所以他写的自传里好多都讲到灯光在不同年代在舞台上的发展， 嗯， 他一直是关注这些的， 嗯， 还是很专业的， 对， 嗯，但他自己自号叫百代公司， 百代 公司 就是说我可以替代100种人物的形象， 哦，哎呦，这个也是这个少年英雄啊， 他缺什么他就上去补什么， 是吧？ 他就是没有专注于表演，嗯，但是呢我能随时的来代替，就是一直是这样的一个状态。 嗯，这就是真是一位人物啊， 嗯， 好，那这个按照惯例呢，咱们选题策划人小强老师呢也是又一次造访咱们北京人艺戏剧博物馆啊，博物馆的社教部主任陈丽老师也是给我们讲述了欧阳山尊导演的生平故事啊，我们来听一段录音。 我是北京人艺戏剧博物馆社交部的工作人员，我叫陈丽。人艺四大导分别是有焦菊隐先生、欧阳山尊先生、夏纯先生和梅谦先生。焦菊隐先生和欧阳山尊先生呢，他们二位还同时担任着我们北京人艺的总导演和副总导演的这样的一个职务。从我们人艺建院之初，他们二位还是我们剧院的副院长。欧阳山尊先生，我们把他称为革命战争的战士，他也是这我们四位剧院创始人中唯一一位参加过延安文艺座谈会的。山尊先生1914年生人，09年去世，也是我们就是在世时间比较长的这个老前辈。山尊先生呢，他也是俄语非常棒啊，他导演了很多的前苏联的这个剧目啊，比如说带枪的人。嗯，这就是带枪的人的一个剧照吧。而且当年他参加过咱们国内举办的就是一个导训班，是从前苏联请的列斯里。这边有一个重要展品，是山尊先生当时参加导训班毕业的时候写了毕业论文《日出》的导演计划，为欧阳山尊先生指导的《日出》打下了基础。您看他的导演计划非常的详实，我们把它称作为教科书式的存在，就是真的就是现在学生可以拿着这本书就可以知道一部戏怎么来龙去脉去导它，怎么去构思等等，舞美构思等等，这是手稿。对对对，这是调度图，这是调度啊，这是调度图。而且山尊先生他本人就是做事情非常的严谨，非常的就是周到。他这还请我们的这个道具师给他做了一个盒子，专门就是保存他这个导演计划。日出也是我们仁义这个首都剧场建成演的第一个剧目。山尊先生除了进行这种的导演创作以外，还进行很多的就是艺术交流，还有他也是我们的戏剧艺术教育者。他下到学校，到学校，然后到工厂、到农村去给他们进行讲学啊等等。 好，刚才我们听到的是北京人艺博物馆陈丽老师来说山尊先生他的生平故事哈。那么欧阳山尊先生呢，也跟许许多多的热血青年一样哈，远在中国西北的小城延安啊，无时无刻不在召唤着山尊先生。那他也是为了心中的梦想，从上海出发，辗转到达西安前线，也开展了抗日救亡活动。那这一时期的这个故事，刘云老师给我们分享一下呗。 嗯，好的好的。可以说就是回顾这个山尊先生的经历吧，他从考大学一直到上完大学，大学毕业正好是跨越了这个抗战那个岁月，从一开始爆发一直到37年全面的爆发。那刚好37年的时候，他刚好是从这个上海的大夏大学毕业。 嗯， 那这时候呢，这种形势之下呢，他就去参加了抗敌演剧队。跟着抗敌演剧队一路从武汉啊辗转到西北啊，最后是到了西安。到了西安之后呢，怎么去延安呢？他呢就是临时借了100块钱，买了一辆自行车，对，骑了有800公里吧，一直骑到延安。 我的天，但是这已经是很幸福的了，对吧？ 当然他也是一个那个年纪热血青年嘛，这些体力加上热情，中间还穿插着回去看祖母，又回湖南，非常辗转，然后再回来。对， 我觉得回想那个年代，骑着自行车能长途跋涉是一种别样的风情。今天想象一下那幅画面哈，我觉得也有一种战火中的文艺啊那种感觉。 对，这是高涨的这种爱国的这个热情支撑着。 那么他到达延安是哪一年呢？ 是在1938年。 那么到延安之后，他是从事了怎样的工作呢？ 他到了之后呢，在抗日军政大学学习了一段时间， 当时有一个美国的驻华武官叫埃文斯·卡尔逊， 哦， 来这个咱们的敌后这个抗战前线呢去视察考察。 嗯， 欧阳山尊呢在中学的时候有一段时间在广州上学，跟着一位这个美国老师学了一段英语， 嗯， 所以他的英语的口语水平还挺好。 哦， 对，他又是一个刚毕业的大学生， 嗯， 就派他做这个卡尔逊的翻译， 哦， 在华北前线走了有3个月的时间， 嗯， 所以在那段时间他写了一本三月日记，把整个考察的行程都特别详细的记录下来了， 嗯， 在今天来说也是一个特别珍贵的史料。 嗯， 我发现咱们这个仁义的好多艺术家哈，啊，这个外语都非常厉害， 对， 啊，像焦先生啊，我觉得是这锦门外语非常厉害， 是， 嗯，没想到山尊现在当时就可以当做翻译了。 那么后来他在延安是怎么样走上这个，就是等于是跟贺龙将军是吧？ 对， 有一段故事， 当时是将军，对， 那是什么时候的事儿了呢？ 嗯，他是有一段时间是山尊被贺龙将军点名调到了这个120师有一个战斗剧社， 战斗剧社， 对。 哎， 他先担任副社长，后来又担任社长， 嗯， 然后编导演了很多剧目，像麻袋呀，一万元啊，黄河三部曲等等等等。 嗯， 所以那段时间主要是在这个前线为战士们来演出，条件是非常艰苦，但是他们都特别有热情。 嗯 啊，带着枪，然后呢每到一个村庄就把这个被子当做幕布挂起来。挂起来就演，是这样的一种状况。 我也很艰苦， 是，但是非常有热情。 嗯 嗯， 那后来其实山尊先生还参加了这个非常著名的延安文艺座谈会，对吧？ 嗯，对， 他应该是咱们仁义唯一的一位参加过这个延安文艺座谈会的一个， 对对，唯一的一位。 好，那小强老师呢，这个为了我们这个节目哈，也是到处寻找，找到了很多山尊先生很珍贵的他生前的采访录音啊，我们也是做了一些剪辑。接下来我们就来听一听欧阳山尊先生生前他是自己啊有一段回忆哈，就是回忆他在延安的战斗和生活。 贺龙呢看着我，拉着我的手说，到我们120师去吧。我一二零是我们真需要你们搞文化的人了。我在一二零师批准我到延安参加了文艺座谈会，后来我一传达毛主席的延安座谈会的讲话，大家很明确了，我们应该要反映前方的这些，一是延安的那个打得好啊，虎连拉呀，自家人认自家人这些戏。毛主席一看就说你，我认为你们这些戏是好的，而且说是延安跟陕甘宁边区正需要这些反映敌后人民生活与斗争的戏，希望你们多演些这种好戏。 好啊，刚刚我们听到的这一段是非常珍贵的录音啊，这是欧阳山尊先生生前呢，他在回忆啊自己在延安的生活。其实，在延安呢，不仅有这个工作，有战斗啊，他们的这个文艺生活嘛，也是很丰富的，是吧？ 对对对。 小强老师也是搜集了很多的这个资料，您给我们讲讲，还有什么有意思的事情没有啊？ 我看到了一份资料，并且我在咱们仁义博物馆也看到这方面的一个记载，就是当年啊，这个好像是毛泽东主席在休假。然后他当时好像身体不太好，过后呢，医生就跟他讲说你要活动活动，运动运动 啊。 然后呢，这时候怎么办呢？就让那个欧阳山尊先生还有其他一些同志啊，跟他一块打乒乓球。 嗯， 这个打乒乓球呢，就是不是说你随便打。然后他经常是什么呀，是要现在说就得有点溜嘛的感觉，要让他多多运动 啊， 首先 要调动他 啊，对对对对， 嗯， 然后呢最后呢这个没想到这个毛泽东主席他后来他这个记忆也非常高，最后呢也狠狠的抽了他一下，说你让你也锻炼一下身体吧。有这么一个小故事，我觉得挺有意思的。 这个这也就是在延安啊，你这因为他没有水啊，你要是有水的地儿啊， 游泳去， 游泳去，你还真游不过人家是吧。 是是是是， 毛主席游泳厉害啊。 而且我想，因为他们两个人都是湖南人嘛， 啊，对， 可能更容易这个无形中这个拉近这个距离。 嗯，我觉得可能说话口音啊什么的都可以， 对， 交流起来可能更没有障碍，是吧？ 对对 好啊，那咱们今天上半段呢就暂时的告一段落哈。欧阳山尊先生他自称是一匹不知疲倦的老马，他说是不用扬鞭自奋蹄啊。还有一首名志诗当中写道：“名利轻似水，事业重如山，老夫无大志，只为翻两番。”哈，特别是呢，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欧阳山尊先生更是在创建北京人艺，包括建造首都剧场，还有导演人艺话剧方面，还有其他的影视剧啊等等啊这方面的工作，包括啊文化领导工作等等，他都有颇多建树啊。今天上半段最后呢，我们来听到的这首歌，这就是欧阳山尊导演的电影《透过云层的霞光》啊，这部电影的插曲叫做《渔歌》，我们就在歌声中稍事休息，咱们一会儿回来。 天上夜儿朦，海上小篷船，船上挂白帆，飘飘过海棠。小呀小篷船，小呀小篷船，摇着细眉到对岸，细眉岸上走，莫忘小篷 脚步牵绊着路霜，如影随形是那狂乱的风，走在充满了陌生的时光，一步步细数受过的伤，看不尽那漫漫无常，如何相信真的能相信吗，门前这条小路就能走向安宁的家乡。 周末开车出去玩吧。 行，但我先得去邮储银行办 DO 卡，有了 DO 卡免费装 ETC， 还送200元通行费，加油减50，8块钱就洗车，罗森便利店买零食还有5折优惠。 停，咱们现在就去办。亲爱的，我要去南太平洋看世界第一的阳光，遇见幸福的地方。 难不倒我，中兴旅遨游2019年春节斐济包机起航了，领略全球浮潜圣地，蜜月度假行程，带着宝贝尽情玩耍。提前多人报名，立减高至1500元。1月31日出发，还赠新年晚宴， 免签海岛，说走就走了。快拨打400-600-6666报名吧，400-600-6666，中兴旅遨游网www.遨游.com。 玉纯粹才美，人诚信才真，内诚于心，外信于人，诚实守信，成就良心企业。 七彩云南翡翠，良心品质，良心价格。七彩云南翡翠， 要装修您买好材料，美潮的产品特畅销，华彩漆，中国创造中国漆，情系国人中国风，夸墙泥赞墙布，强强联合把这墙面基础做得牢又牢，一刮平 地瓜旧瓶子好腻子，防水度，除味防水有特效，粘瓷宝，粘贴瓷砖不脱落，保证牢固，质量好，讲信誉，重环保，神州处处夸美潮。 美潮 ，Michael。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播送话剧《蔡文姬》的录音剪辑。 曾经，我们在话匣子里听到了话剧舞台的声音。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调频。 如今，作为广播人的我们，将在舞台上演绎永恒的经典。 2019年2月，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北京人民艺术剧院联袂呈现人艺经典剧目情景朗读会，用广播之声向舞台致敬，听见经典，听见中国。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 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 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 你快乐吗？ 我很快乐，其实快乐就在你我的身边，快乐很简单。 我七点六 您正在收听的是打开文化之门。文化之门， 关乎天文，以查时变，关乎人文，化成天下。文化是故宫里的一砖一瓦，文化是宋词里的春雨杏花，文化是餐桌上的一粥一饭，文化是汉字中的一撇一捺，文化启迪智慧，文化滋润心田。每晚7点到8点，北京文艺广播，让我们一起触摸古都文脉，涵涌智慧经典。让我们一起打开文化之门。 本节目部分资料由北京市方志馆提供。 八十春秋非等闲，前赴后继历艰险，坚信马列主义真，旭日已在东方现。欢迎这位听众朋友继续回到北京文艺广播，打开文化之门，我是赵亮。刚才给您读的这首小诗啊，这是欧阳山尊先生在庆祝中国共产党80周年诞辰之际而作啊。从中呢，我们可以感受到欧阳山尊老先生对党的无比崇敬之情。今天的节目呢，我们还有个副标题，就是革命老战士欧阳山尊先生啊。那下半期节目呢，我们就和刘林老师还有小强老师一起，我们再来回忆一下欧阳山尊先生他战斗的革命的一生啊。再次欢迎一下北京人戏剧博物馆的副研究馆员刘林老师，欢迎。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刘林。 还有咱们的选题策划人小强老师。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小强。 小强老师今天是带给我们一个问题哈，咱们还是再重复一下好吧。 是这样，欧阳山尊导演在导演话剧带枪的人的时候，曾经跟一位著名表演艺术家互拍桌子，请问这位艺术家是谁？有四个选项：舒秀文、田冲、蓝天野、于世之，大家可以猜一下。 好啊，北京文艺广播我们的微信平台等待大家的猜测啊。如果您答对了呢，有机会获得北京文艺广播提供的一份小小的文创礼品啊。好，咱们就继续聊。这个说是北京人艺在50年代的时候哈，有一个叫做导演干部训练班，是这样的吧？是50年代吗？ 是50年代，是在中戏， 在中戏开办的。 对， 这个训练班是特别重要，但是我确实对这个戏剧史有些陌生。刘林老师给我们介绍一下。 好的。他是这样，就是各行各业50年代初都在邀请苏联专家。那戏剧界当然也不例外。 这是不是因为就是斯坦尼斯拉夫斯基他的这个理论就当时是特别盛行的， 对吧？因为我们一切都向当时是向苏联学嘛，当然戏剧界也是都在学斯坦尼，对。是在这个背景之下，那请来了几位苏联专家到国内，那其中有一位列斯里。这位列斯里呢，他是谁呢？他是当时莫斯科艺术剧院 就是仁义在建院之初说的那个蓝图，我们要建成像莫斯科艺术剧院那样的现实主义的，就是那个剧院的两位创始人，就是斯坦尼斯拉夫斯基和丹钦科，这个列斯里是他们两个人的学生。 我天哪，那这是大腕啊， 所以对， 嫡传弟子， 而且是两个人的学生， 是，所以当时您想，就是各个专业院团又刚刚建立，大家又都想学正宗的斯坦尼，自然都很关注这个班，对，山尊呢是之前呢到了东欧苏联考察了一圈，对那边的剧院啊都有一个特别感性的直接的认识。山尊呢他大学学的也不是这个专业，他后来在抗战结束之后，46年到48年左右，一段是到长春去了，他还是想从事工业。 一直是这样的一个， 他很执着 啊。 他有一段到了长春的一个汽车总厂去任了一段厂长和党支部书记。对，当时 跟文艺没关系。 是后来到仁义是组织坚持要他回来，他挺不情愿的。他就最后问他说：“是组织决定还是让我听从命令？”组织说：“那就是让他自己选择。”组织说：“那你要这么说，就是组织决定。”结果他才有点不情愿的回到文艺界，是这样。那现在既然来了，那他就就要心无旁骛的就开始投身这个行业。所以有这样一个机会，他就特别想去考。当时那个欧阳玉倩先生就是说：“你啊，没有问题。”就因为他这种关系大家都是知道的，你考不考呢肯定都会收你，山尊还 不同意，他说我一定要自己考，所以他就复习，真的自己考了，而且考的成绩还不错， 是吧， 到了这个班还做了班长。关键是他在这两年多的学习当中，中间还兼顾了一个首都剧场的建设。 对， 对，这个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他的业绩哈。 对对对， 就是 说 咱们今天是看到的这个样子嘛，就主体吧。 对对对， 这就是出自于山尊先生之手。 对，就是整个建设的这个工作工程的管理。是他来抓的，从开始打报告要建这个剧场，我们博物馆的那个历史厅不是有一个独立展柜，里面就展了一个当时给周恩来总理打的报告，就是山尊起草的。从一开始就是他来操心，他主抓吧。 那这个咱们这剧场从最开始到建成是多长时间？ 也就两年多一点儿。 哇，这么快啊， 几乎就是山尊在中戏学习的这段时间是并行的，他就一边学习一边回来这个操心这个事情，兼顾着，所以可以说是他这段时间的两个重大的成果。 天哪，这也太厉害了！ 他学习一点没有耽误。 是， 他们说，我记得王是谁哪个艺术家曾经回忆，就说他曾经当时他们好像要学唱歌学五线谱，当时他们那么大岁数哪会学五线谱啊？说的他就硬学。然后就要打拍子，一边学一边打拍子，最后把腿都拍肿了。 对， 就这么一个小。 他说看着那个五线谱叫什么小蝌蚪爬扶梯，都不认识， 都不认识啊。 对。 所以我觉得山尊先生可能有这个特点哈，就是说你让他做戏剧方面的事情呢是可以的，但是你同时必须让他从事自己非常喜欢的这一种方面的这个工作，是吧？所以你看他在中戏学着戏剧，同时他在这边一定要这个就是脑子里边另外那个小人必须要工作。 对对对，这就是他的特长。像四位创始人里面，确实只有他能够操心这个剧场的建设，他是最佳的人选。从年轻从小就在剧场里滚，要关注这些装置的东西。 那么这个首都剧场建成之后了，那山尊先生就是从中戏也毕业了呗，说这个是一个同步的一个过程，是吗？ 对对，几乎都是55年。 这太厉害了啊，人家是在中戏上着学，回头一看，哎，剧场建好了。 对，剧场是55年可能先竣工，然后山尊是56年毕业，这样 剧场先盖完了，那这方便了，回来之间您 就可以演出了， 可以演出了，是吧？哎呦，真好！ 演出演的还是他毕业论文的这个戏，曹禺先生的《日出》。 对， 哦， 这个剧值得大家去看，在这个北京人艺的博物馆里边有一个他日出的这个毕业论文的导演计划本，这个很珍贵的一个文物。 对，这个是当时他在学习的阶段，列斯里对学生们要求非常严格，就要求导演在做案头工作的时候要一丝不苟。对，这个创作的各个环节都要有笔头的东西。所以每个学生都要做一个戏的导演计划。那山尊先生呢就选了《日出》这部戏，他写的非常详细，10万字， 对， 我导演计划有10万字。 对对对，里面包括涉及到曹禺先生当年创作这部戏的背景，他的这个创作思路，包括具体每一幕每个演员的行动路线都有。对，所以他厚厚的最后是出了一本书。戏剧出版社把它出版了。这个原稿呢现在就在我们博物馆，我们把它作为一个特别珍贵的藏品放在一个独立展柜里面。那刚好这个戏他毕业，首都剧场交给仁义，在1956年9月份的时候，就是相当是日出作为仁义的第一部大戏在首都剧场演出，由申尊来做导演，来导演了这部戏。一切都非常的恰如其分吧，可以说。 说到这个首都剧场哈，我觉得大家如果去看戏哈，一定要有一种敬畏感。就是这个也是当时山村县他在那么局促的一个地方，比如说他前面其实现在是停车场了，但是停车场其实并不是说很宽敞，然后包括他还特意设置了几个台阶儿， 对， 这个台阶特别有想法。这个我是看到那个方子春老师那个一颗菜的书里边说是胡宗温老师说过，说为什么要有这几个台阶儿，就是什么呢，当你从外边进到剧场之前，你心情可能有点浮躁，很激动很兴奋，我要看戏，那么通过几个台阶一步一步让你走进这个殿堂，一下子里边豁然开朗，然后那么高高挑里边听，就觉得心一下能静下来，就很专心的去看这个戏，这个确实是很重要的。 对， 这个台阶它有一个登堂入室的一种仪式感，是吧？ 对， 而且也给人们这个沉淀的一段时间啊，这么一段路啊， 有一个从开始到坐到那里听到钟声，一个连贯的心理的调整。 所以其实可见当年啊，这个申尊先生在设计建造的时候就想到了这一点，就是心中这个戏剧的殿堂其实是很高的， 对， 让观众也要产生这样的一种感觉，这样呢才能够跟创作者们一起完成啊这个戏剧的创作啊。好啊，那么其实这个申尊先生啊，他作为导演啊，他的故事很多。据说有一次他有一个惊人之举，是吧？这我觉得他这惊人之举出来，如果我要是他对面那个人，我当时我都不知道应该怎么办了。说是他给一个演员去下跪， 是迟到的演员， 还是迟到的演员，还下跪啊？这到底是一怎么回事？我就不敢相信啊！ 申尊这就说明他的真性情。好像就类似这样的事儿还不止一件 哦。 对，因为创作起来嘛，大家都是专注的投入到那个创作过程当中，那各司其职，都想着去怎么样更好的完成自己的工作。那导演他要统筹全面，所以他心里的事儿比较多。对，然后说的是有一次有一个女演员迟到了。这个申尊呢是对时间观念非常强的，他最痛恨迟到。对，就有一天呢这个女演员就迟到了10分钟。申尊呢就非常生气，但是当时没有发作，憋着火。就想你第二天无论如何不能再迟到了。赶巧了， 这个演员还是第一个出场。 第一个出场， 他如果不来，全场的所有的演员，所有的 都等着他 。对，所以这个确实是很紧张的。结果第二天又赶巧了，他又迟到了。 那你这个就确实哈，这导演那我觉得这个每个人可能发作的方式不一样啊。 对， 您作为导演，那他干嘛要给演员下跪呢？ 对。关键是第二天迟到的时间比第一天还要长， 还要长。 对， 那说明没上心是吧？ 不知道他有什么特殊的原因。按理说，以前的排练场的纪律是非常 严 明的， 是吧？ 对对对，一定是有特殊的原因。让申尊当时可能就气得说不出话来了，憋得脸通红。结果什么也没说，扑通一下走到他前就跪下了，就说你明天准时到场，就说了这么一句。可见他这个真性情。这个我是因为申尊他是四位创始人里健在时间最长最长寿的一位，所以从博物馆筹备开始2003年我就经常去他家，当时还见过他很多次采访他，也感受到他的这种性情。就是当时他们这一代人都是做事非常实在。然后有一次因为我找他借那个他的那个3月日记，他也跟我发过脾气。可能年纪大了嘛，他在楼上，然后呢他的夫人徐阿姨去跟他讲说我们要把这个日记借走啊复制。 然后呢，我们在下面等徐阿姨上去说。过了一会儿呢，申子老师气哼哼的自己下来了。对，因为他行动不太方便，还有一个那种轮椅嘛，要自己要扶着，咚咚咚下来了，哐把那个本往桌上一扔，说你们要，那你们就拿走吧。但我们不知道什么情况，后来才知道他的那个本子里还记了他当时工作的其他的事儿，他要经常翻。可能徐阿姨也没有讲太清楚，我们是要借，结果就闹了一个误会，把我也吓得够呛。但这都可以理解的。 对对对对，我觉得这个老先生啊，这个他的这个就怎么说呢？这个情商也很高，是吧？一是有他性情的一面，另外我觉得啊，就是他对人鞭策的方式啊，很特别，是吧？我宁可我给你下跪，我让你下不来 的，够狠的。 我这么大导演，我给您跪下，我求求您，您明天能不能不迟到，是吧？这个真是太狠了，这真是太狠了啊！ 并且我觉得他这种强刺激，可能跟焦先生给他们就是用这种骂的这种方式来点醒这个演员，这个作用是一样的。他给这种强刺激，可能真的对演员可能一辈子都忘不掉。 对， 我觉得 啊，我相信那位女演员再也不会迟到了啊。 但仁义的老艺术家之间都是说就事论事。 当你把所有的精力放在戏上，对吧？这个我觉得，这就是北京仁义的精神。 对 啊，所以咱们别着急啊，咱们一会儿拍桌子那人是谁？咱们一会儿说啊。刚才您提到就是晚年的山村先生，其实腿脚不太方便啊，他需要有这个轮椅。 对， 但是我听说在他最后一次参加纪念活动公开露面，有一次朗诵。对吧？啊，那么在那次朗诵的时候，他居然是从轮椅上站起来了。 对对对， 啊，那这个场景你给我描述一下。 对，当时特别感动，是因为那个时间是2007年，刚好是咱们中国话剧100年的时候。对，他们就特意搞这样一个演出，纪念咱们中国话剧100年。就把这些前辈们都请出来。当然，作为申尊这个年纪，肯定是年纪最长的一位了。这个戏他曾经在延安的时候演过，在120战斗剧社演过，所以对他来说是意义是非凡的。那当天呢，把他请上台朗诵了这首诗。一般呢，他从轮椅上站起来都是要夫人扶着的。结果没想到，谁也不知道，他忽然腾的一下自己就站起来了。自己然后拄着拐，慢慢的自己走下了台。 因为有声音在前面催促我，叫唤我， 可见他当时那个心里的这个激情汹涌着。这一代人就是几乎跟中国话剧史同行着这样过来的。 所以我觉得在这个咱们中国话剧百年的这个纪念活动当中，还有山村先生在，这个也是一种幸运啊。 是的，是的， 成为了一个永久的历史的时刻啊。好啊，那接下来我们来听一段录音哈。这个是小强老师，这是非常非常不容易啊，收集了很多很多的艺术家，包括朱琳、严继周和徐静元几位老师，他们来回忆欧阳山尊先生的录音，咱们来听一听。 这个戏啊是很麻烦的啊，这个大概是有100多人次，他利用这个状态。欧阳山尊的特点就是导演外国戏很有办法。 这是我们编剧有个开明士绅，我忘了名字了，他为了支援抗战，他捐给了部队10000块钱白洋。这10000块钱现在的算好几十万。山尊就抓住这个事情呢，马上让剧团里面编了一个话语，三幕话语，片书名就叫那个局名叫10000元。那个七里铺的兵站的收发室里有好多信，不知道谁的信，谁要谁拿走。我看见一封信，上面写的欧阳山尊，我说这是毛主席的毛字吗？这个，我说是不是毛主席的信啊？我赶快拿着信拿到社部去一看，果然是。 他自己说，他说我不是为了过戏瘾，我是给大家提倡一种精神，就给大家鼓鼓劲儿。 好啊，刚刚我们听到的也是非常珍贵的录音，这是三位已故的老师啊，朱琳、 严继周和徐静元三位老师来回忆欧阳山尊他的故事。那今天节目时间也快到了，请小强老师啊把我们这个判了整个节目的这个问题的答案告诉我们啊，到底是跟谁拍桌子来着？ 我估计这可能很多人都想象不到， 想象不到 是和这个蓝天野先生拍桌子。 啊，是吗？我也没想到啊。 为什么呢？ 这怎么回事呢？ 因为这个让刘老师咱们一块儿讲吧啊。当时那个演这个带枪的人啊，这个蓝天野是一个主演，山尊是导演。那么呢，蓝天野呢就是推荐一个演员叫田冲，田冲也是咱们人一个很好的一个演员了， 对对，一个老演员 啊。就当时是这样，蓝天野先生跟这个山尊先生说的时候呢，是说呀，说他觉得田冲这个演员非常好。他如果去演这个角色很适合的，很恰当的。结果呢山尊也没有说否认哈，然后呢就想了想，说肯定是一个好演员，但是呢他表演上有点随意性，所以他就是这个有点犹豫。那么这个田野先生就实在是不行了。